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 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 8501037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你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六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我们的嘉宾呢是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李律师啊，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那李律师呢，于2008年就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啊，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的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而且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那么今天呢，如果啊，您家里边的这个房子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或者说呢？ 这个有些什么样的关于房地产方面的这个法律问题呢，您都可以啊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应该说今天是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今天呢，李松律师呢还给我们带来了福利哈，带来了李松律师和他的团队的经过 多年的啊这个经验吧，集结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房产知识的一个法律大全了，是吧？ 是，这本书里边记载了各类的这种房产纠纷吧，包括房屋权属啊，房屋买卖啊，拆迁的房产啊，借名买房啊， 等等吧。确实如果大家看那个冰冷的这种法律条文的话呢，也许可能看不明白啊，但是通过一个事例啊再来解析这些法律条文的话呢，可能就是比较的容易理解了啊。所以如果呢大家想看这个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的话呢，您可以表达一下意愿啊，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要书啊，或者写一个书字都可以，这样 我们有专友的编辑跟您联系啊，到时候会把书送到您家。好了，那接下来把电话留一下是吧？啊，对对对，一定要把电话留一下，要不我们无法跟您联络是吧？啊，后面一定要写上电话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说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个例子啊，就是房产证呢，未加名，丈夫呢是擅自处分了共有产 财产啊，那么妻子应该怎么办？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情况呢还是挺多的。当然现在跟原来相比的话呢，比如说夫妻共有的这个财产哈，这个房子它的房产证上可以写丈夫的名字，可以写妻子的名字，也可以双方共同把名字都写在房产证上。那么现在这应该说呢不是很难的一个事儿了，但是以往原来 啊，好像就是房产证上基本上就写一个人的名字比较多些。 嗯，比较多，写一个人的名字比较多，写两个人的名字的情况下比较少。 比较少， 嗯， 所以那样的情况呢，就容易有一些纠纷出来。 对对， 或者说也容易有些这个空子可钻。 有空子可钻， 没错。 那么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案例呢，也是咱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 就是房产证上呢写的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夫妻双方的感情不好， 嗯， 一方呢偷偷就把房产给转移掉了， 嗯。 那么作为另一方呢，就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 因为这个房产证呢是登记在另一方的名下，他把这个房子转移也非常的容易。 嗯， 啊，就是说转移的时候呢，因为房本写的是单独所有，这个房管部门在进行审查的时候，由于记载的是单独所有，他只是做刑事审查，他审查不出来他俩到底是不是夫妻共有财产的，是不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房管部门他是无法做这种审查的。 嗯， 因此呢很容易就走过户。那么一方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然后比如说自己去了国外，或者你再找不着他了，那么势必呢会对另一方造成比较大的这种损害。 对 啊， 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实例哈。2000年的时候呢，李梦与陈明结婚了，居住在北京。那李梦啊在高校工作哈，陈明呢从事对外贸易工作。那应该李梦是妻子是吧？陈明是丈夫。 对对 对， 对。 刚开始呢两人感情不错，但是随着陈明呢就是这个丈夫啊，生意是越来越大，在家是越来越强势。 嗯。 二人的感情呢是日渐淡漠。 嗯、 随着收入的增加，陈明呢是购置了三套房产， 嗯、 咱们就暂且把它称为302、402和502号房啊、 嗯嗯。 这个房子呢都登记在陈明的名。那房产证的注明就是单独所有。到了2010年，双方开始呢分居了。2016年，陈梦啊，就是妻子呢，发现陈明在外边有了情妇刘丽。到房管部门一查，那么那三套房子当中的402号房已经抵押给一个名叫王聪的人。原来陈明呢从王聪那儿啊借款了300万。于是呢就把房子呢抵押给了王聪。另外呢陈明呢又将502号房屋通过中介出卖给他人，并用出卖的房款呢给他的情人呢刘丽买了一套房，登记在刘丽的名下。刚才咱把这个大概的情况都介绍一下啊。 嗯嗯、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他的妻子李梦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嗯、 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是，这个案子实际上并不复杂、嗯、啊 对对。 我概括一下，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李梦呢与陈明呢结婚，那么结了婚以后呢，陈明呢做生意啊，生意做得比较好，那么在夫妻存疑期间呢，购置了302、402、502，买了三套房。买完房子以后呢，由于他们这个感情啊不好，两人老打架，于是呢到了2010年的时候啊，两人就开始分居。分居了6年以后，到了2016年，李梦啊，妻子李梦突然发现陈明啊在外边有了自己的这种啊，有了自己的这种情人啊、 嗯、 那么他就到房管部门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呢其中的402房已经被丈夫陈明抵押给了一个叫王聪的人，从那里借了300万。另外一套房产502呢，丈夫就私自就给出卖了，卖的钱呢给他的那个情人呢刘丽呢买了一套房。现在刘丽呢，现在这个妻子的这个李梦呢，她不知道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嗯 啊，三套房产有2套房产都出了问题。 嗯，当然这个例子呢我们应该说的还是比较明白了哈。 嗯嗯， 这个例子说完以后，马上的问题就出来了。比如说、 嗯嗯、 这个房产证登记的当然是她的丈夫陈明的名字，这三套房都是啊、 嗯嗯、 那么注明是单独所有、 嗯、 但是这三套房屋呢又是陈明和李梦呢他们婚姻期间购买的、 嗯、 那么首先先确定一下，这三套房子是陈明单独所有呢，还是陈明跟他的妻子两人共同的财产呢？ 哦，虽然房产证上注明是陈明单独所有， 嗯， 那么这是三套房子呢，也是陈明自己通过做生意挣的钱 对 买的，那么可能妻子也没有出资，但是从法律上讲呢，他仍然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嗯 啊，因为夫妻双方嘛，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无论在夫妻存续期间，那么是购置的房产也好，还是一方取得的工资收入或者是其他收入也好，都属于夫妻共有， 嗯， 哪怕李梦可能在。比如说在家里没有工作啊，一分钱不挣，在家带孩子，那么陈明呢丈夫呢挣得非常多，那么陈明挣的钱也有这个李梦的一半， 嗯， 同样 他买的房产也有妻子的一半、嗯、 其实就是各自的分工不同， 对， 是吧？如果没有家里的照顾的话呢，估计他也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他的工作当中， 是是啊，这也是婚姻法这种制定的，也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毕竟有挣的多的，有挣的少的， 嗯，有 给家里付出多的，是吧？ 有 给家里付出少的， 是的。 这样的话呢，就原则上就是夫妻共有、嗯、啊。 好的，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嗯、 那么未经李梦就是他的妻子同意， 嗯、 这个陈明呢将啊三套房的当中的402号抵押给了王聪，这是另外一个人啊。 嗯， 抵押行为是否有效？ 这个抵押行为啊，因为他是在房管部门做了这个备案登记，应当说是合法有效的。 嗯， 这个抵押在实践当中呢，一般呢都是公民之间的进行借款。那么借款以后呢，怕债权人怕债务人不还，然后就让债务人的这个房子一般抵押给债权人。如果他到时候不还钱的话呢，这个债权人就可以通过法院来拍卖这个房产，来优先受偿。 嗯，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这个房本呢登记在这个陈明一人名下，那么陈明做这个抵押的话，它是非常容易的，只需要他和这个只需要陈明呢到房管局呢和王聪呢办一下这个抵押的手续，两人签一个借款合同，再签一个抵押合同，就能办理这个抵押权登记。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抵押权还是有效的。而且呢，王聪呢他也并不清楚这个陈明和李梦他家庭的这种情况。 嗯，那说到这儿哈、啊、比如咱们有一个这个设想， 嗯， 就是如果陈明啊还不了王聪的这个借款， 嗯 啊，因为他借人家这个王聪钱了嘛，是吧？那么王聪呢最终可能通过法院来拍卖这个402号的房屋，那么王聪呢是对402号房屋的全部拍卖的这个款项呢享有优先的受偿权呢，还是他只能针对陈明所占有的402房间的这个50%的份额享有优先的受偿权呢？ 啊，是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比较好。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债务人这个陈明，他只有对这个402享有50%的产权。 哦，对。 一旦以后这个他还不了这个钱，王聪申请法院来拍卖402，他是能主张作为债权人，王聪能主张是100%整个房屋的这个购房款是优先受偿，他只能主张，他是只能主张这个陈明的这个50%的这个份额。从法律上讲呢，它是全部都可以来进行主张的。 嗯， 因为这个抵押权呢，它是整个房屋所做的一个抵押。 对， 整个房它并不是这个房屋的50%。 对，不是一半。 既然是整个房屋所做的设的一个抵押，那么它对整个房屋享有的一个这个优先受偿权。 嗯，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问了，那他这里边就把那个李梦的50%， 对，把妻子的50% 也给 了 这个债权人了、哦，是不是对李梦不公平啊？那么我们觉得呢，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作为李梦呢，他可以单独再向陈明来主张权利。 对。对， 但是你不能说，你享有份额，你们对外来对抗债权人，这个你不太好对抗。 嗯。 因为毕竟这个房子，你做的是全部的一个针对这个房屋所设的一个抵押权，所以人家债权人就可以针对这个房屋来行使抵押权， 嗯、 来优先拍卖这个房屋来受进行受偿。 对啊，实际上对于这件事情啊，丈夫陈明他这个单方抵押行为呢，已经是有问题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我觉得他应该承担的是对妻子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嗯 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房子，假如说以后这个房子，这个假如说这丈夫陈明还不了这个债权人的债务。那么这个房子被拍卖了以后，那么妻子呢可以另行起诉陈明，要求把他那一50%的那个份额的房款要求陈明予以赔偿，并且赔偿这个款项的相应的利息啊等等，以及提起诉讼而支出的这些成本都可以向陈明来进行主张。 嗯，好的，那也就是说呢，刚才提到李梦哈，关于抵押这块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哈， 嗯、 他是有一定的权利的、 嗯， 但是最后他应该提出上诉，主要是针对他的丈夫。 嗯 啊， 嗯，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还有一个房子给卖了呢， 对， 哈， 武力刚卖了， 对，像那个陈明，他呢未经妻子李梦的同意，就私自呢通过中介将这个其中的一套502号房卖给了他人。那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吗？ 我觉得得分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个买受人是不是明知陈明要把这个房子夫妻共有的房产卖掉， 嗯， 他可能比如说可能是陈明的一个生意伙伴，或者俩人是好朋友。如果他明知这种情况下他再买这个房子，没有经过这个妻子的同意啊，李梦的同意，那么他这个买卖，那么我觉得是无效的，因为它涉及到恶意串通，那么涉及到 与陈明恶意串通，损害妻子李梦的利益，那么这个合同可能是无效的。 嗯， 那么换一个角度呢，如果人家是通过中介买的，对他家的情况也不了解，啊，陈明说这就是我个人的房产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人家买了这个房子，人家还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我们法律上呢要保护善意第三人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嗯 啊，所以要分两种情况。 对，就是买房子这个人，人家是没有过错的， 对，是明知， 是明知道还是不知道， 对 啊，这点一定要弄清楚哈、啊 嗯。 好，那下面呢就是说他这个情妇刘丽哈、啊，那么刘丽名下的这个房子呢，实际上呢是陈明啊花钱给买的， 嗯， 而这个款项呢又是属于陈明与李梦两人共有的，那么李梦能够主张自己和陈明才是房子的产权人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啊，这个 您觉得能主张吗？这一块 我觉得 这个钱是他们两口子出的， 对， 结果这个房子呢 给别人了， 而登记的小三的名下，比如说这个房子还升值了， 嗯嗯， 作为妻子来讲，他肯定要升值的话，他肯定要这房子的全部产权， 对对， 是吧？你升值的话，比如这房子翻了一倍，他肯定愿要房子这一块， 嗯嗯 这种情况下呢，好多的这个妻子在诉的时候都是要确认这个权属，比如说确认与丈夫夫妻共有财产，这个房子应该是归丈夫所有，或自己确认有50%的份额。但这种诉讼往往法院是支持不了的。 哦， 啊，支持不了，因为你只是一个出资款，只是用了你的出资款，你取得这个房屋的产权呢，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作为妻子李梦呢，她可以主张，比找这个李梦，找这个刘丽啊，要回丈夫的这个出资款，因为这个出资款属于他们的夫妻共有财产。 对， 哎，她这要钱，把钱要回来。把购房款要回来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房子的产权， 但这个房屋产权的主张，它关键是没有法律依据， 对， 只是用了你的钱，我们俩并没有约定这个房子归你所有啊， 对对对， 也没有约定归你丈夫所有啊，都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你取得这个房屋的产权就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比如当时呢，她的丈夫陈明给她的情妇买房的时候，她肯定是就是乐意给她。啊， 小三这种情况也都是明知的， 啊、对，明知的给 他，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再管这个刘丽要钱的话呢，好像底气就不是特别足哈、啊，因为你当时是给人家的。 这个呢，因为他这种行为呢，首先呢，他违反了一种社会公序良俗。 对， 哎，夫妻中间你又有了小三，然后呢，你又把夫妻的共有财产一转移，然后给小三购置了房产，所以这种呢是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原则。那么同时呢，对也损害了妻子的这个财产权益，实际上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基于这一点呢，虽然他俩都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啊，丈夫给小三儿这个款买房子都是自愿的行为，但是由于他侵害了妻子的财产权益，以及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原则，因此他给的那个钱还是可以再要回来的。 要回来， 因为原来我记得有一篇报道，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也是有了婚外情，和那个小三儿好了有十来年。后来俩人分手了，也闹掰了，这个丈夫就找着妻子把这个事摊了牌，妻子又另行把他俩告上法庭，又把这十来年跟小三买的汽车呀、赠的款项又都给要回来了 啊。这听起来挺有意思，但实际上他是有法律依据的 啊。当时很多人说、哎，这小三你说干了这十来年，你说 图什么？ 图什么？ 对 是吧？最后全部都净身出户又还回来了。 对，像刚才您说完了以后，因为他给小三花的钱呢，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对， 对对。 所以呢，最后呢，人家那个妻子可以啊，到法院来起诉。 和这个案子还不太一样，那个案子就是。丈夫最后上妻子摊了牌，他和小三最后闹翻了，向、妻子摊牌了，说我有了个小三，咱家里多少财产我都转移给他了、然后妻子这时候和丈夫联合又把小三的钱又给要回来了、所以我说这个小三不能轻易的去当了的话呢，既受到舆论的谴责，同时呢有得不偿失，最后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对，就是违背了这个道德啊，道德观念， 也违反了法律， 对，也违反了法律。 你要是没有用人家的钱、可能不涉及到这个违反法律，是吧？你用人家的钱，你侵害了人家配偶的财产权益，也涉及违法的问题，侵权的问题啊。 对，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看来他的这个妻子李梦呢，还是能够主张自己的权益的哈。那最后咱们总结一下哈，作为他妻子来讲，首先就是那个抵押的那个房子，哈，然后后面呢还有一套房子要卖出去，这两套房子。啊，最后他的这个就是要求啊，上诉的要求，那基本是都是可以能够达到的，是吧？ 是，其中一套那个，但是那个402不太好办，402因为被丈夫拿去抵押了， 对对， 是吧？人家抵押权人到时候看看他要能还了款，可能就能顺利的进行解押， 对， 这个案子可能就双方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如果他要还不了款，可能这个 又得比如说这房子就要拍卖了，把钱又给了人家债权人，那他只能另诉丈夫进行赔偿。 没错，就是只能够跟丈夫之间，所以402 的关键看看他丈夫能不能把这个钱还上。 这是一个另外就关于502那个事儿，是吧？就是502那个， 对，502这个是可以把那个购房款 给情人买房这个事儿， 把购房款从小三那里要回来这一块 但我觉得都挺难的因为你想的那个给小三买那个房子呢，这个钱已经买成房子了然后呢他在管这个小三儿要这个钱，除非小三儿再把这个房子卖掉得到这个钱再还给他。如果这样纠纷抻来抻去的话呢，也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对，关键他还要作为这个妻子李梦还要举证，你要举证他是小三儿是吧，你到时候你要证明这些事实是吧，你这个东西你让他举证的话呢，他必须得有一定的这个线索是吧，你不能到法庭上说妻子把这个双方的购房款转移给了小三儿了是吧，你得举证啊是吧，所以我觉得举证也是一个问题， 对， 你得证明得了是你才能要回这个钱， 就是要证明呢这套房子呢是他的丈夫给这小三买的这个证据呢你还要 就证明他跟丈夫有不正当的关系，然后又用了夫妻的共有财产来进行的这种购买转移了以后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说了一下就是房产证未加名，那丈夫呢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妻子应该怎么办？那么针对这个案例这个李律师有些什么提醒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感情好那 怎么都好说 都好说如果像这个案件双方都分居了六年了，感情可以说是就是水火不容，只是可能碍于面子因为这个我看这个李梦他也是在高校工作，也是一个比较要面子的人，这一块可能双方呢一直都不愿意去办理离婚，但实际上双方的感情已经没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房产还仍然登记在自己的丈夫的名下的话，对他来说是没有这种安全保障的。 那您说他应该事先有个准备是吧？ 我觉得他应该呢把这三套房产的房产证的名字应该加上，像他这种情况就适合应该加上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她要求丈夫把她的名字加上好像她的丈夫应该也不会太同意 这个也没关系，这个呢就可以通过法院来进行加名正常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正常家庭夫妻感情双方好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是吧，双方都互相信任互相理解，这个我觉得加不加都可以，但是感情一旦不好长期分居状态下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名字加上，比如说这个丈夫如果去了国外不回来了，把房子一卖去了国外不回来了，那你站哪儿，即便你打赢官司以后你钱也要不回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妻子一方，那么在感情不好的情况下那么应该把名字加上，第二个呢那么也警告那些就是这个损害他人的人在你如果做了这种违法的事儿，那么也要受到相应法律的这种制裁。 对，所以作为丈夫来讲不要这个怀着侥幸心理像这种违反道德观念的做法，什么找小三等等，这真的不要做那么最后呢，实际上偷鸡不成蚀把米也是很麻烦的事儿因为呢这个不管怎么样，你说是写的你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你好像自己奋斗拿钱买的三套房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处置，但是并不是这样，只是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任何的这个财产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对， 所以你不要耍这种小聪明那么最后如果人家妻子要想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话，那这个也应该能得到， 双方要对簿公堂最终呢也是要通过法律把这个，毕竟是夫妻共有财产， 是 可以通过法院把这个房子的这个补偿款再打回来这一块 没错所以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但是咱们每个人呢干事情还是做到这个有良心不要是总想着自己做一些这个害人不利己的事儿来，咱们看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发来一个微信如果一方私自把房给卖了另一方呢如果想要回来的话有没有时效期，如果年头长了还能够要回来吗？ 那咱们的诉讼时效是从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你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三年内主张权利， 三年内 就是从你，当然并不一定从事情发生之日起咱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效是从你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就像这个案例当中到了2016年的时候他发现房子一套转移了一套抵押了，这从2016年这个案例他可能原来可能从2012年可能就转移了或2013年就转移了，那咱们 不能从那儿算，它是从你知道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 前。哦，这个还是有点人性化，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起往后推三年。 对 啊，这个意思是吧、 啊、对，因为你发生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嗯， 那这要是按那个给你算的话， 往往 你知道的时候，诉讼时效都已经过了。 嗯， 哎，原来我们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两年，后来呢又改成了三年。 嗯 啊，所以这也是有利于维护这个受害者的权益啊。 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通过这个例子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虽然说呢，夫妻双方好的时候怎么都行啊，大家可能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嗯、 啊，不好的时候呢就大打出手啊，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挺多的。如果真是哈、啊、怕有些事情发生的话，或者说咱们就心平气和的啊，就亲兄弟明算账，不管是买什么东西，比如说买房子，咱就把两人的名字都给他写上， 嗯 啊，不要非得要写一个人的名字，其实真没必要啊！你再怎么着的话，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买的这个房子，怎么它都是夫妻共有财产， 所以 干嘛非得写一个人名字呢？ 是，现在你不管是买商品房也好，买二手房也好，现在都可以写两个人名字，甚至是三个人的名字， 没错没错， 当然都可以来写。 嗯， 那么当然，如果你是单位分配的房屋，可能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 嗯， 单位分配的有时候购房合同就让写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对 啊， 那 所以大家最后买的时候呢，就写两个人的名字。 那 当然，现在你要加名，要说起来也 容易容易啊。 现在加名的话， 分别 契税， 对， 不收税， 不收不收， 只交一个工本费， 嗯， 花几十块钱就可以把名字加上， 没错， 可以从一方变成两方， 嗯， 也可以从一方变成另一方， 嗯， 而且比例数也可以约定，也可以30%、70%，也可以五五开，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啊，今天听完节目以后啊，为了这个表达对对方的爱啊，如果你的妻子或丈夫没有在房产证上，你先就说，哎，咱们去加名吧，你主动点多好啊，哈。 其实我觉得要是没 好了，那咱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为迎接新年元旦到来，回报广大新老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12月7日至12月1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2月7日至12月10日。详情可拨打千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编纂成这本书。 是， 哎，大家遇到房产的各种问题以后，可以到这个书里边去看一看。 没错， 哎，总结总结经验啊，学习一下房产的知识，来知道如何来进行应对。 对。其实呢，比如在目录当中呢，这个案件涉及到一个什么，它都有一个提示啊。到时候比如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按这个，哦，我是这样的问题，一看这个东西，然后呢点开以后看看那个事例，跟你做一个对照的话呢，其实很多方面呢一看就明白了啊。如果您要书的话呢，别忘了啊，写一个书或者是要书都可以把电话号码写上。那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呢，请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赵丽朋友啊发来了一个微信哈，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啊。说刚才呢你们提到，如果夫妻啊在婚姻就是持续期间，购置的一切财产都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那如果这么一概而论的话，会不会给那些所谓傍大款的人以空子可钻？ 我觉得是这样啊，他任何一个规定呢，他不可能就是说绝对的公平。 嗯嗯， 但是咱们往往是但是咱们一个家庭来说呢，他从法律的制定，他要维护一个家庭的一种稳定，一种稳定。而往往当中呢，家庭当中呢，在这种处的角色不一样，比如说丈夫在外边去主要是去打拼，妻子呢这个待在家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如果呢，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你谁挣得多，谁就占的财产份额多，那么不利于家庭的稳定。妻子也很难留在家里边，拿全身心的把精力投入到孩子或者家庭当中去。所以呢，我觉得从总体来说，这种 总体还是公平， 比较公平的。 嗯， 而且有一些国家，你比如说，这个像一些发达的一些国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更加注重保护一些女性的一些地位，因为你像在日本呀，在韩国呀，他们的这些女性。在结了婚以后基本上就不工作了啊，都是在家里照顾家庭，所以他们这个在婚姻当中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由于他们是弱势的群体，所以他们在离婚当中实际上他们取得的财产要远远的要高于丈夫的这一块 啊， 而且丈夫挣的钱是要交给他们的，因为他们都不工作，他们留在家里边。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呢，我觉得呢我觉得法律呢，他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他也是考虑了各种的因素。 对啊，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刀切啊，可能具体问题来具体对待啊。确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也有道理，比如说有一些为了帮大款等等的，人家呢是家产万贯啊，然后跟这个人啊大款结婚了以后，那当然人家的这个财产还在这个没有停止啊，是吧，还在这个慢慢那么的增多呀。那么这个不能说明就是说在他们婚姻期间之内啊增值的所有财产，那假如说这个傍大款的这个人他到一定时候他离婚了，那么他来的时候是身无分文呐、啊，那走的时候就要跟人家分家产、 哦、是这么一个概念啊。他比如说他找的这个人是一个大款，那么他人家可能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家财万贯了， 对， 这个和女方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啊，比如说像傍大款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能是他在夫妻存续期间，他又得的这个收入是共有的。比如说，人家结婚之前男方有1000万了，是不是？结果两人就过了一年就离婚了，这一年可能他就挣了100万，他只是男方挣的这100万属于夫妻共有，他并不是原来挣的1000万加上这100万是夫妻共有，他不是这种理解。 是 啊， 但是有些东西啊真的是说不大清楚，说不大清楚。 这个细节不太好纠，我觉得纠的有确实有多的有少的， 没错， 不是绝对的公平， 对 啊，它只能是相对的一种公平。 好，咱们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刚才那位朋友啊，他这个发来三条微信啊，我。这个连起来跟大家说一下，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方私自把房给卖了，另一方呢如果想要回来的话呢，有没有时效性啊？刚才您说了，就是知道这个事儿往后推3年， 对对对， 这个事情都是有时效性的，没问题啊。后来他又说，如果能把房子要回来，那么现在的房子升值了好多倍，怎么给对方这个钱呢？是给当时卖给他的钱数吗？升值部分怎么办？ 他是说这个房子是给了小三儿了吗？指的房子升值指的什么意思？ 我也没太明白，就是如果把房子咱们要回来了，那现在的房子呢升值了好多倍 哦 啊，这个怎么给对方这个钱？ 其实按我的这个观点的话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嗯， 第一个，如果是给小卖了房子给小三买的房，刚才我说了这个房子是要不回来的，是要不回来的，只能要购房款。 对对， 如果还有一套房子是卖出去了，卖出去的话呢，如果是善意第三人， 你也是要不回来的，你要保护山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对， 如果是恶意的，和丈夫串通好了，就是想把房子转移走，卖给第三人，这也是要回来，要回来是不给他赔一分钱的，因为他是恶意的一个购买者。 嗯嗯， 所以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按我分析的情况是不存在这种情况， 就有点笼统啊。就是说，一个呢是房子要不回来，一个呢就是房子要回来了啊，都不牵扯到钱的问题啊。 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按我的分析才能要回来，也就是说，在那个502。卖给了比如说丈夫的一个好朋友，两人就是串通好了要损害妻子利益，转移到丈夫朋友的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打到法院，法医审理，这个买卖双方都是明知的，那么是一个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那么妻子把这个房子打回来，他不需要给第三方赔偿任何的钱。 哦，那是这样。刚才又说了一下，说这个房子不是卖给小三的，就是正常的给卖了 啊， 一方正常的给卖 了，要不回来的， 也是要不回来 善意的第三人，你是卖不，是要不回来的，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家里有纠纷， 哦， 也不知道是夫妻共有，是不是？人家这个房子买了以后，那么就取得房产证 了，你的意思就是 你要保护人家 要不回来， 那种情况下，购买者如果是善意的话，这个房子是要不回来的。 哦，好的。 那么他只能找自己的丈夫来进行索赔。 所以他后面说呢，如果起诉的话，是起诉对方呢，还是起诉夫妻的另一方？他所谓对方，我估计就买房子这个人。 他要诉的话，应该是买卖双方都要告，丈夫也要告，买房子的人也要告。 哦， 他要告的话呢，就是确认合同无效，就是他认为这个 没有经他同意， 没有经过他同意，或者是双方是恶意串通，啊，来打这个官司。 嗯，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是善意的话，这房子你是要不回来的。 嗯， 法律即便是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法律要侧重于保护善意。 对，就看你买房这个人是不是善意和恶意。如果善意的话，这个房子根本卖不过，就是收不回来。 那这个朋友说了，这公平吗？对妻子公平吗？实际上我说，法律它只能相对的公平，它不能面面俱的，既能照顾你的利益，也能照顾他的利益，它只能有一个重，有一个轻。当然，妻子的利益也可以保护，你可以再找丈夫再进行索赔嘛。 这个是什么呢？当时是偷着卖的，可能夫妻双方一方给卖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偷着卖的，另一方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 那肯定是要知道的话，就不可能让他这个事情实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买你房这个人他是恶意还是善意？如果善意的话，你这个房子根本就要不回来。 对 啊，钱的话呢，你只能起诉，就是没有告诉你的另一半，哈哈，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 对，怎么来区分？有的朋友问了，李律师，您光说这个善意恶意，怎么看他这个买房子你是善意还是恶意啊？ 对， 这我可以讲一讲怎么看是善意和恶意。一般的善意的购房者，首先他支付的对价是市场价，500万房子他只能是480,490,500来买，对不对？ 嗯。 但他一下子350万来买，那就这就不是善意，他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价格方面是最容易区分善意和恶意，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和你丈夫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吧？他俩的对话录音你也没有录音， 对对， 你就是通过价格来看 他是 善意还是恶意。你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那就不是一个善意的购房者。 嗯。 第二一个呢，看看这俩人的关系，谁买的房子？比如说，是自己的这个是丈夫的这个亲属，是吧？卖给他丈夫的哥哥了，卖给他丈夫的弟弟了。 但是关键是这样、啊， 是吧？这一看、他对情况都是了解啊，一家人来买卖，肯定得知道这房子有他嫂子或有他妹妹的，有他嫂子的这个份额，是吧？你这种情况下也是恶意啊，因为你对我的家庭条款熟知啊，是吧？如果是卖给亲属的话，这也是一种，也是区分善意和恶意的，啊。再一个呢，就是通过中介公司，是不是通过中介？一般通过中介买的人，他一般都是善意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再交一个中介费，说明双方都不知道。如果是同事啊、亲戚呀、啊，比如她丈夫的同事啊、亲戚啊，这一般对他的家庭条款都是熟知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正常的出售。啊，正常的这个卖房的话，应该就很难再要过来了哈。 正常卖房要不回来。 如果要是里边呢有些其他，比如说卖给朋友啊，卖给亲戚呐、啊，或者完全是低于市场的价格等等，这个、可能还有的说。 要回来你也不用给他赔钱，为什么不用给他赔钱？因为他不是一个，他是有过错的购买人，这种有过错的购买人是无需向他索赔的。 对， 他就是和你丈夫串通好了，你还给他赔什么钱？ 但是呢，像这个房子，即便他是恶意的话，房子能要回来吗？ 能要回来 啊，房子能要回来。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房子他转移给谁了？转移给比如说他丈夫的弟弟了， 嗯， 是吧？或者是卖给他的一个朋友，以低于市场价格，实际上他俩都是算计好了的，就是针对妻子的把这个房子转移走。那这种情况下，房子是可以要回来的。 那么要回来也无需对第三方进行任何的 补偿啊。 啊， 好的，那这位朋友就看看这个房子是善意出售还是恶意的哈，这点很重要。 嗯，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吧。 好， 这个安居快讯我看了一下，好多都是一些法律的一些常识啊。 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我刚才溜了一眼啊，这位朋友有一句话我觉得够呛啊，他说这个不是给小三儿，就是一方正常的出售，就正常卖的，这就很麻烦 啊。正常卖的要不回来， 正常的应该是钱也要不回来，房子也要不回来 钱只能告丈夫再赔偿呗。 对，钱你不行的话就找你丈夫要钱 呗， 这只能是这样了。如果你们现在没结婚的话，你找他赔偿，你就这叫什么事儿啊。你没离婚的话啊，你也，我估计你也没有这个勇气起诉 他。 他 是这样，他如果 离婚， 像这种没离婚的话呢，他也能，因为婚姻法有一个司法解释，有一个规定，原则上夫妻存续期间是不能分割共有财产的。 对呀， 但是下列情形除外，比如说恶意转移夫妻共有财产、隐匿公有财产，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没离婚你就可以主张权益。 是 因为这种情况下呢，他已经损害到配偶的财产权益了，所以法律赋予他没离婚也可以分割公有财产。 对，是可以，但是如果没离婚还想一起过日子的话，最后都闹上法院了，最后的结果估计还是离婚。 是， 所以这个事儿您真的想清楚。 他要打到法院，我估计这事儿就离得差不多了， 就离得差不多了。所以您真的三思而后行啊。来，咱们看一下，说通州一个女子啊，占房拒腾退，法院的强制执行。三年前的王某与妻子吴某呢及两名子女呢达成了协议，同意呢配合啊拆迁工作，按时搬迁。但不久呢，年过五旬的吴某呢因对拆迁利益的分配不满而反悔，不仅呢多次拒绝搬迁，而且呢还这个将涉事的房屋出售啊出租。后来呢，这个王某啊就诉至法院啊，要求前妻吴某及两子女配合履行调解协议书确定的内容，尽快腾退房屋，并于胜诉后申请了强制执行。 其实这是一家人，就是与前妻吧，已经离婚了嘛，是吧？达成了这么一个 协议， 协议，那么一方反悔了，那又通过法院，双方可能又制定了一个调解书啊。那么最后调解书制定的，妻子前妻还是反悔。最后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这个调解书。 对 啊， 这个你反悔也没用啊，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啊，由 达成了协议你很难推翻的。 没错、 啊、 好，咱们再来看后面，说外汇管理局通报了十五起违规案例，两人呢因为逃汇境外买房被罚了。六号啊，国家外汇管理局再一次呢对外通报了十五起外汇违规典型的案例。此次通报的十五起典型的案例当中，受处罚的主体包括了四家银行、四家企业以及呢七位个人。其中呢被通报违规的七人当中，有三位呢涉及分拆逃汇案啊，其主要目的呢是非法向境外的转移资产。三人中有两人用于境外买房，违规个人的首次被实施关注名单的管理。现在还有一个叫关注名单，它不是黑名单啊，它是这是两个概念啊。 这不是黑名单，黑名单咱们所说的黑名单呢，一般的就是有那种失信名单，还有那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那种黑名单。 是 啊，他这个是关注名单，也就是这些人老转移向境外转移资产， 叫这个注意他们 重点关注对象。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离婚房产的如何划分啊？可以协议划归孩子吗？哎，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就现在来看，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呢买房子。不过呢，出于热恋或者是新婚的夫妻，在买房子的时候呢，碍于情面，怕伤害对方的感情啊，都不会直接呢讲明房产的归属。一旦呢感情破裂啊，面临离婚的时候呢，就麻烦了。那么离婚房产如何划分？可以协议规划给孩子吗？ 这个问题啊，我可以稍微多说几句啊。一般到离婚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双方都出资了，那么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怎么来进行划分？如果是婚前买的，双方就是没领证之前买的，一般离婚的时候按照出资比例，比如说男方出了70%，女方出了30%，这个是婚前买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按照比例来进行分配，就是男方占70%的份额，女方占30%，这是婚前按出资比例。婚后呢，如果双方都出资，男女双方都出资了， 这个就是50%，不管多少都是50%。但假如说是男方父母出了，女方父母也出了，这个呢视为对子女各自的赠与，按比例。比如说就是我说男方父母出了70%，女方父母给女方出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在离婚的时候按出资比例，这是婚后父母都出资按出资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方父母出资，比如说旧男方父母出资了100%，婚后登记在男方名下，这个就是男方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嗯， 这是关于这个离婚后房产如何来进行划分， 就夫妻之间 啊如何划分。 对，如果有些听众朋友说我没记住，那么回头呢，因为咱们这个晚上还有重播， 嗯， 包括咱们网上也有这个重播的这个 视频，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啊，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细的再听一听啊。另外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协商给孩子？可以协商给孩子，但是这种情况下纠纷也往往比较多，因为双方离婚的时候呢，就这个房子争执不下，最后说给孩子吧，都同意， 嗯， 男女双方都说了给孩子，然后两人办完离婚了，办完以后，比如说这个房子登记在男方名下，这个妻子就找男方去过户了，找他说你过户到孩子名下吧，两人都办完离婚了。丈夫就说了，这是房子属于咱们俩共有的，我对孩子是一种赠与，我现在没过户之前我了解法律了，我可以撤销赠与，我不给孩子了。双方又给他去打官司，因为他没过户嘛。 对， 他说这个这是一个赠与嘛，赠与我现在随时可以撤销，那么这种可能双方还要去打官司。但是这种官司怎么来界定呢？一般来讲呢，法院呢还是认定这个协议还是有效的，虽然它是一种赠与行为，但是它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与。 嗯， 就是说双方呢是以这个条件作为离婚的一个前提，影响到双方就是协商离婚的一个决定，所以这种附条件附义务的这种赠与的话，往往一方是不能随随便便进行撤销的。 是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可以就是两个人在没有离婚之前， 哎，您说的是， 哎，先把这个房子划归给孩子以后 再 俩人再离婚， 这样 会好一点， 避免一方反悔，双方在对簿公堂。 对，来，咱们再来看啊，说这个买二手房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才能够避免的一房多卖啊？由于二手房呢，一般就有地段好啊，配套齐全呐，价格合理啊等等优点。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买二手房，但是二手房的交易比新房复杂很多，那么购房者的一不小心可能会陷入纠纷当中，一房多卖是常见的纠纷之一。那么买二手房的时候啊，这个一房多卖的现象，咱们真的要 注意啊。对，因为老百姓打交道，有的时候他就什么人都有，有的人就不诚信。那么怎么咱们避免这个一房二卖呢？只要咱买的这个房子啊进行了网签，就可以避免一房二卖，因为它不能做两次网签。只要你买的房子做了网签，那么他出卖人再卖给别人，他就做不了网签了，做不了网签也就过不了户。因此呢，我建议买房子的朋友呢，首先咱们这个购房款的支付前期呢，咱可以交一个定金，到网签当日，咱们再把主要的购房款支付给卖方。或者是到过户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咱们把风险可以降到最低。 对， 哎，这就避免了这个交易的风险。同时呢，咱们买房子的时候呢，还要查查这个房子有没有抵押呀，有没有查封啊，有没有这个房子已经网签过了，可能卖给别人了，咱们把这个房子先查一遍，有抵押你得解抵押才能过户，有查封你就过不了户，法院查封谁能过得了户，这过不了，是吧？你如果有过已经网签了，那你这房子也过不了户，因为前面的网签没有撤销掉。 另外呢，像这个买卖二手房啊，一般咱们中国人是习惯于用中介啊，所以呢还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啊，这个有口碑的好的中介啊来完成这些事情的，相对可能好一点啊。因为呢像比较靠谱的中介，他在收集一些房源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是审查的相对比较细致一些。 对对对 啊，如果有一房多卖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在事先呢会了解的。 对 啊， 那个看网签就可以，他可以帮你查这个房子有没有做过网签，有网签的话就及时的提示你，你就别再付款了。 是的，好的，那今天呢，咱们李律师呢还为大家带来了啊，这个他跟他的团队呢共同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房产大全》，是吧？ 哎， 这个叫做这个《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这本书当中呢，都是呢在多年来他们处理的一些房产方面的一些纠纷啊，集结起来的一个可以说房产方面的一个法律大全了。如果拿到这本书的话呢，房产方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的纠纷啊，基本上您就了解的这个差不多了啊。所以如果您想要的话呢，别忘了写一个要书或者是赠书，书都可以，后面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